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我想打听陆素心的情况，但我除了问韩城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所以这三天我什么事儿都没做，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出门去的最远的地方，那就是陈老板那个小面馆。我还特意问他，老陈，这两天有没有发现什么人盯着我们家？老陈这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看来连警察都不再盯着我了。我想告诉老贾，事情已经结束了，他不用再躲在乡下了，但是我也联系不上他。新闻播到最后，我的神经就绷直了。目前该犯罪集团还有数名主要成员在逃，警方已经对他们发起通缉。广大市民如发现以下人员，请立即报警。伴随着话音，画面上出现了几个人的照片，其中第一张就是我所熟悉的脸，风哥。他怎么没被抓起来啊？警察不是一直盯着他吗？难道说抓捕过程中跑了？我立刻就有些坐立不安了。这个人脾气暴力，报复心极重，肯定会认定是我帮的警察，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不会放过报复我。想到此，我决定出去转转，别的地儿我也不太熟，能去的也就是古玩市场。但是一到古玩市场我就傻了，偌大一个朝天宫萧条得不成样子了，十家铺子七八家都关门闭户，摆地摊的也都零零散散，客人就更少了，基本都是卖货的人百无聊赖的在闲聊或者休息。最热闹的朝天宫都成这个样子了，那清凉山那种地儿就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我转悠了一下，见一家叫通墨阁的铺子还开着门，这家铺子是专门卖字画文房四宝的，老板和我关系不浅，我曾经还帮他仿过一幅字呢。我走进去喊了一嗓子，宋大个儿，人呢？一个小个子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看见我笑道， 哎呦，这不是胡闹吗？有日子没来了啊。 这个人就是这铺子的老板，外号宋大个儿啊，别看叫大个儿，实际上只有1.5米的身高，都是朋友间开玩笑给他叫出来的这个外号，往反了叫呗。我指指外面问他，大个儿，这怎么回事啊？怎么看着那么惨不忍睹的呀？宋大个儿瞪着眼睛问我， 你不知道啊？ 我摇摇头故意装傻，我知道什么呀，我最近一直在家待着呢，两耳不闻窗外事，到底怎么了？ 嗨，这生意啊他娘的没法做了，最近到处都在查假货赝品，说是抓了个什么大型文物贩卖集团啊，要彻底清理整顿市场，搞得人心惶惶的。 宋大个儿说着给我搬了把凳子，我和他坐下之后问道，那些店关张就是因为这个？ 哎，不止，事情大了去了。我 我跟你说啊，现在整个南京城古玩界都在疯传，说小苏家是古玩黑市的幕后黑手，想要只手遮天，惹怒了政府，这才被端掉的。你看，你看，那些关着门了啊，大多数都是和小苏家有关的。古董大家族的生意有直属和挂靠两种，直属的那就是名下直接拥有的产业，比较少，但却是核心部分。挂靠的呢，则是因为想要得到大家族的帮助和声誉而加盟的，相当于是连锁店，每年都会交一定的费用。这种就看本身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力了，往往势力越大的也会越被人追捧。都被查了才关门啊？嘿嘿，你觉得这查不查还重要吗？啊，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咱们这行里最看重的是什么呀？信誉啊。这种事儿不用警察一家家去查，这消息一出来，小苏家生意一落千丈。哎嘿，还真是爬得越高摔得越嘛疼啊。听到此，我不禁唏嘘不已。这么大的家业，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呀，却在一夕之间就败落了。小苏家垮了倒是便宜了其他人，那些个往日里被小苏家压着的大老板们纷纷出手拉拢原来挂靠在他家名下的生意人，这就像是一块大饼，哎，谁都想上去咬一口。我突然灵机一动，哎，大哥，那谁咬的最多呀？哎，还能有谁呀？老对头呗。我试探地问道。苏大老板吗？对呀，几家大铺子都被大苏家收了。哎，人家这速度啊，雷厉风行，我跟你说，我吃了八豆窜稀都没这么快。我心中冷笑了一下，什么雷厉风行啊，根本就是苏正早有预谋的。这么看来，等这次风波平息之后，这南京的古玩天下虽然说还姓苏，但是此苏可就非彼苏了。又跟大个闲扯了一通，他说这次的事情对南京古玩行业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估计没个一年半载是缓不过来了。然后又说到了风哥。哎，胡闹，一提起这个风哥被抓了啊，那大快人心，人人拍手叫好啊，比我这便秘吃了八豆窜稀还痛快啊，都觉得警察是为南京城除了一霸。啊，行行行，你就知道窜稀，就知道吃八豆，别的事还有没有？他现在还在逃，但愿能早点抓住他。 啊，还在逃？没抓他呀？ 你早上没看新闻啊？通缉令都出来了，摆明这还是没抓到啊。 哎呦我的天哪。 宋大哥立马缩了缩脖子，往店门外看了看。 那我们可别背后说人家坏话呀，万一被他知道那可就麻烦了，这个人有仇必报啊。 你怕什么呀？通缉令都出来了，他现在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估计早就逃出南京城了。 哎，胡闹，那可不一定。这警察要抓人，肯定先封路。这路一封，人还出去上哪儿去呀？再说了，你想想，这风哥他是什么出身呢？黑社会呀，出了事儿肯定先找黑道的朋友帮忙啊。所以啊，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妙啊。 我本来是想借说服他来安慰自己，但没想到适得其反，反而更担心了。我不想再跟他说话了，找了个借口准备走。临走前，宋大个忽然拉住我小声道， 哎，胡闹，我听说你们家以前是叱咤南京的大豪门。 我拍掉他的手道，叱咤个屁，哪儿听的你，走了。于是便走了出去。刚出门，我想起一件事了，又折返回去。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东西忘了。 宋大哥，你认识的人多，我跟你打听个人。然后我就把老贾的特征情况都跟他说了一遍。我说我只知道他姓贾，不知道叫什么。宋大哥听完摸着下巴想了会儿， 你说这个人吧，我好像有点印象，好像叫什么来着？叫贾学道。哎，对对对，就这名。 贾学道，我一听就乐了，难怪老贾一直不说自己的真名啊。哎，大哥，那你知道他的那个店开在哪个古玩市场吗？ 哎，不是古玩市场，他的店好像听说开在了古桶巷那一片吧。 古桶巷，宋大个说的古桶巷俗称木匠营，位于秦淮区长乐路中段以南。这条巷子之所以出名，那是因为相传明朝年间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古桶匠住在这里。这沈万三那自然是不用多说了，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几个人也不为过，富可敌国呀，连朱元璋看着都眼红。当年南京城三分之一的城墙呢，都是沈万三出资建造的。这个古桶匠也算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许多木匠慕名而来向他学习，然后聚集成了这样一条300多米长的巷子。不过如今的古桶巷啊，早就不是过去的木匠营了，而是一条保留着旧有南京风貌的商业街。古桶巷不长，两边多是快餐店和小饰品商店，所以古玩店很容易找。我站在一家关着门的古玩店门前，抬头看了看，店门上方的匾额写着三个字：真假坊。假就是老假那个假。门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真做假时真亦假，假做真时假亦真。都不用猜，我就知道这一定是老贾的店。明知道没人，但我还是拍了拍门。旁边一家手工艺品的老板娘探出头来道： 哟，不用敲了，这家店没人。 我看那老板娘有40出头了，但是为了打听消息就喊道：这位姑娘，这店多久没开门了呀？一听我喊姑娘，老板娘顿时乐开了花了。 嗨，什么姑娘啊，叫大姐还差不多。这店呢，我看有个把礼拜没开门了吧，不过平时就3天打鱼2天晒网的，我也见怪不怪了。 啊，我又夸了她两句：真年轻，您怎么保养的那么好啊？呵，乐开花了，我问什么她说什么。她说这店开了应该好几年了，反正3年前她开店的时候就有这个。不过呢，这家店生意一直不怎么样，进去的人都很少，所以啊也经常不开门。平时有个小伙计看着，老板隔三差五会来那么一次，有时候半个月也见不着人影。他问我： 你这是找谁呀，小哥？ 我说我找这家老板。 哟，不会是欠你钱了吧？那你可得当心点儿，这老板看着他可不像什么好人。 我一愣说：不会吧，我看他人好像还不错呀。 哎呦，不错什么呀？ 然后这老板娘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我偷偷告诉你，你可别说出去。 您说，大姐。 有一次啊，我在店里盘货，所以回去晚了。就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啊，你猜怎么着？我发现隔壁那老板居然大晚上的回来了，而且不光是一个人，还带了个男的一起。我一开始也没注意，可第二天早上开门营业的时候啊，我发现前一天晚上那个男的鬼鬼祟祟的从店里出来。 嗨，这挺正常的吧，兴许是人家朋友呢。 我还没说完呢，后来啊，我就经常留意了，发现每隔一段时间那个老板就会和那个男人大晚上的来店里，经常一待就是一宿。你想啊，大晚上的啊，俩大老爷们儿经常在这里约会，你说哪是什么好人呢？ 说着还咯咯咯乐了。其实我是有些厌恶这样的八卦的，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老贾怎么看都不是那样的人啊，我不想继续跟他说了，找了个借口卖个破绽我就走了。还没到家，远远的就看到一辆熟悉的车停在我家门前。韩城的车。韩城也看见我了，从车上下来说道： 胡闹， 苏星海要见你。 苏星海？哎，你们不是已经抓了他了吗？那他还见我干嘛呀？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何况他本身地位特殊，他的要求我们还是要考虑的。哦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找你。 什么事？ 真佛灯找到了，需要你来鉴定。 哼，讽刺这两个字啊，写起来简单，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知道不简单了。前后两次进公安局，我这身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上次我是被抓进去的啊，还被当成是偷盗国宝的贼。这次我是被警察请过去鉴定佛灯的，因为上次鉴定的人如今已经是阶下囚了。哈，这就叫讽刺。至于为什么请我去鉴定，韩城的意思是他推荐的我，一是相信我的鉴定水平，二是我现在是最了解佛灯的人，假佛灯又在我手里啊，所以我是最合适的人。我说那就去吧，我正好也想看看这真佛灯到底长什么样呢。我还顺便带上了假佛灯。在车上我跟韩城说，早晨我看新闻里边那个通缉令了，怎么着，峰哥跑了啊？韩城点了点头。我们围捕行动的时候不小心暴露了，被他发现之后就跑了，而且他手里有枪。 啊？ 我们的干警不敢追得太紧，不过你放心，他跑不掉，出城的路我们都已经封死了，现在正在进行地毯式搜捕。我心里特别紧，峰哥手里居然还有枪。 那你们有线索了吗？ 暂时还没有，他的心腹和他一块逃了。 心腹？哎，是不是一个矮矮胖胖说话带京腔的中年人，说话大概其这么个味儿的那个，是不是这个人？ 你见过他？ 见过。 我点点头，那矮胖子也是见过我的。完了，看来我得留心了。现在峰哥是关键人物，因为所有的线索都到他这就断了。尽管我们有许多证据，但都不能直接证明苏星海和这些犯罪行为有关，他自然也没有认罪，所以找到峰哥才能够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 不是有那个账本吗？那个不就是有力证据吗？ 苏星海说账本是伪造的。 伪造？不可能，我认得出来他的笔迹。伪造？ 他当场就提出了几个疑点，说什么墨迹的深浅度，什么纸张的卷边情况等等，反正都是你们那行的术语。昨天我已经把账本交给相关的鉴定部门了，在等他们的鉴定结果呢。这些事我也已经管不着了，只能等结果。哎，对了，韩警官，这佛灯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南大金银街上有家四海当铺，你知道吗？ 啊，四海当铺怎么了？ 那个地方是犯罪集团洗钱的一个窝点，我们昨天查封了，就在当品里面我们发现了一盏疑似真品的佛灯。不敢怠慢，这不就立刻找你过来了吗？本来我还想说你们随便看到一盏灯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但转念一想，他们是知道真佛灯长什么样的，知道一般人也仿不出来，这么短时间里更不可能，所以才会这么紧张。不过不是说佛灯会在那次黑市拍卖会上出现吗？怎么现在又变成了四海当铺里边了呢？哎，那这东西谁当的呀？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四海当铺本身就是非法机构，所以没有什么记录可查，只知道是收网前两天有人去当的，但是当铺里的人对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印象，就当普通当品了。 收网前的两天？那不就是我和陆素新去过的第二天吗？ 到了公安局，我问是先去鉴定佛灯还是先去见苏星海。韩城说先让人带我去见苏星海，佛灯还在政务保管室，他要走个流程才能够拿到。这个时候背后有人说道， 胡闹，跟我来吧。 我回头一看，顿时哭笑不得，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初抓我那女警察。 怎么， 不认识了吗？ 我苦笑了一下， 哼，华成辉我都认识你。 哎，怎么说话呢你这人？我连忙摆手说，开玩笑开玩笑啊。然后请他带我去见苏星海。路上女警察忽然说道， 你的老朋友今天刚来过。 老朋友？我老朋友谁啊？我一愣，马上又反应过来了，你说那小日本啊？ 女警察点了点头。我立刻纠正他，哎，警官，我和那小日本可不是什么朋友啊。 他来干嘛呀？ 说是要回日本了，但之前有嫌疑，所以需要我们开个证明。这次他显然学乖了很多，对我们毕恭毕敬的。 我有点不敢相信，那个福田居然要回国了，莫非事情真的都已经结束了吗？ 女警官把我带到一间房里，让我等一会儿。过了没多久，我就听到有脚步声，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种铁链声。很快苏星海就进来了，老头有些消瘦，但精神却很健硕，也没戴手铐脚镣，不像是一阶下囚，反倒像是这里的领导。苏星海进来之后，那个把他带来的女警察就关上门出去了。苏星海笑了笑，坐在了我对面。 胡闹啊，不好意思，老夫还让你跑到这儿来了。 我有点尴尬，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胡闹，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我说你是胡家后人时是怎么说的呀？ 苏老您说的是人面可仿，但人心不可仿。 居然还记得，不错不错。其实从第一眼看到你时，我就知道你确系胡家后人，因为长相是骗不了人的呀。但老夫必须确定你是不是配得上这个身份。最开始因为那个玉镯的事，老夫对你印象不太好，所以才会有那次鉴定。不过你的表现很好，让老夫看到了你的本质，看似放荡不羁，实则内心正直。 苏老，您说的这是我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就像老夫说的，人面可仿，但人心不可仿。老夫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想做什么。 我一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几句高深的话。 今天请你来，是想先告诉你一些往事。上次不是老夫不想说，而是不方便说。 言下之意就是不想当着齐家的面说。 而这段往事和整个金陵三杰的起源有关。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胡闹和苏星海一番长谈，胡闹会有何收获？胡闹面对两盏佛灯将如何鉴别真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